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八章祭辰晚会第十九集。十月来临了，湿乎乎的寒气弥漫在场地上，渗透进了城堡。教工和学生中间突然流行起了感冒，弄得校医庞弗雷女士手忙脚乱。她的提神剂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喝下这种药水的人，接连几个小时耳朵里会冒烟。金妮维斯莱最近一直病恹恹的，被珀西强迫着喝了一些提神剂，结果她鲜艳的红头发下冒出一股股蒸汽，整个脑袋像着了火似的。子弹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城堡的窗户上，好几天都没有停止。湖水上涨，花坛里一片泥流，海阁中的南瓜一个个膨胀的有花棚那么大。然而奥利弗伍德定期开展魁地奇训练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因此我们在万圣节前几天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六黄昏，看见哈利训练归来，返回格兰芬多的城堡。他全身都湿透了，沾满泥浆，即使不刮风也不下雨，这次训练也不会愉快。弗雷德和乔治一直在侦查斯莱特林队的情况，亲眼看见了那些新型飞天扫帚光轮2001的速度。他们回来汇报说，斯莱特林队的队员们现在只是七个模糊的淡绿色影子，像喷气机一样在空中嗖嗖地穿梭。哈利咕叽咕叽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突然看见一个和他一样心事重重的人。格兰芬多塔楼的幽灵，差点眉头的尼克正忧郁地望着窗外，嘴里低声念叨着， 不符合他们的条件，就差半寸，如果那…… 你好尼克， 哈利说。 你好你好。 差点眉头的尼克吃了一惊，四下张望，他长长的全发上扣着一顶很时髦的插着羽毛的帽子，身上穿着一件长达膝盖的束腰外衣，上面镶着车轮状的咒领，掩盖住了他脖子几乎被完全割断的事实。他像一缕青烟一样似有若无，哈利可以透过他的身体眺望外面黑暗的天空和倾盆大雨。 你好像有心事，年轻的波特， 尼克说着，把一封透明的信叠起来藏进了紧身上衣里。 你也是啊， 哈利说。 啊， 差点眉头的尼克优雅地挥着一只修长的手。 小事一桩，并不是我真的想参加，我以为可以申请，可是看样子我不符合条件。 他的口气是满不在乎的，但脸上却显出了深切的痛苦。 你倒是说说看。 他突然爆发了，把那封信又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脖子上被一把钝斧子砍了45下，有没有资格参加无头猎手队？ 有的。 哈利显然应该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希望我的脑袋完全彻底地断掉。我的意思是，那会使我免受许多痛苦，也不致被人取笑。可是， 差点眉头的尼克把信抖开，愤怒地念了起来。 我们只能接受脑袋与身体分家的猎手。你会充分地意识到，如果不是这样，成员将不可能参加马背头杂耍和头顶马球之类的猎手队活动。因此我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您不符合我们的条件，顺治问候，帕特里克·波德摩爵士。 差点眉头的尼克气呼呼地把信塞进衣服。 只有一点点皮和筋连着我的脖子呀，哈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实际上和掉脑袋没啥两样，可是不行，在彻底掉脑袋的波德摩爵士看来，这还不够。 差点眉头的尼克深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用平静多了的口吻说， 那么你又为什么事发愁呢？我能帮得上忙吗？ 不能， 哈利说， 除非你知道上哪儿能弄到7把免费的光轮2001，让我们在比赛中对付斯莱。 哈利脚脖子附近突然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声，淹没了他的话音。他低下头，看见两只灯泡一样发亮的黄眼睛，是洛丽斯夫人。这只骨瘦如柴的灰猫受到管理员阿格斯·费尔奇的重用，在费尔奇与学生之间没完没了的战斗中充当他的副手。 你最好离开这里，哈利， 尼克赶紧说道。 费尔奇情绪不好，他感冒了，还有几个3年级学生不小心把青蛙的脑浆抹在了第5地下教室的天花板上，他整整冲洗了一个上午。如果他看见你把泥水滴得到处都是。 说得对， 哈利一边说一边后退着离开洛丽斯夫人谴责的目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费尔奇和他这只讨厌的猫之间大概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联系着，他突然从一条挂毯后面冲到哈利右边，呼哧呼哧喘着气，气疯了似的东张西望，寻找违反校规的人。他脑袋上扎着一条厚厚的格子花纹围巾，鼻子红得很不正常。 脏东西， 他喊道，指着从哈利的魁地奇队袍上滴下来的泥浆和脏水，眼睛鼓得十分吓人，双下巴上的肉颤抖着。 到处都是脏东西，到处一滩糟，告诉你吧，我受够了，波特，跟我走。 哈利愁闷地朝差点没头的尼克挥手告别，跟着费尔奇走下楼梯，在地板上又留下一串泥泞的脚印。哈利以前从没有进过费尔奇的办公室，大多数学生对这个地方避之唯恐不及。房间里昏暗肮脏，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孤零零的油灯从低矮的天花板上掉下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煎鱼味儿。四周的墙边排着许多木头文件柜，哈利从标签上看出柜里收藏着费尔奇处罚过的每个学生的详细资料。弗雷德和乔治两个人就占了整整一个抽屉。在费尔奇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套亮晶晶的脚链和手铐脚镣之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费尔奇经常请求邓布利多允许他吊住学生的脚脖子，把学生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费尔奇从书桌上的一个罐子里抓过一支羽毛笔，然后拖着脚走来走去寻找羊皮纸。 讨厌， 他怒气冲冲地咕哝着， 嘶嘶作响的大鼻涕虫，青蛙脑浆，老鼠肠子，我受够了，要杀鸡给猴看。表格呢？在这里。 他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大卷羊皮纸铺在面前，然后拿起长长的黑羽毛笔在墨水池里蘸了蘸。 姓名哈利波特，罪行 就是一点点泥浆而已， 哈利说。 对你来说是一点点泥浆，孩子，但对我来说又得洗洗擦擦忙上一个小时， 费尔奇说。他灯泡似的鼻子尖上抖动着一滴令人恶心的鼻涕。 罪行玷污城堡，处罚建议。 菲尔奇擦了擦流下来的鼻涕，眯起眼睛，不怀好意地看着哈利。哈利屏住呼吸，等待宣判。然而，就在菲尔奇的笔落下去时，办公室的天花板上传来一声巨响，梆！油灯被震得发出咯咯声。 屁屁鬼！ 菲尔奇吼道。一气之下狠狠地扔掉了羽毛笔。 这一次我一定不放过你，我要抓住你。 根本没回头看哈利一眼，菲尔奇便冲出了办公室，洛丽斯夫人跟在他身边飞跑。皮皮鬼是学校里的一个恶作剧精灵，整天嬉皮笑脸， 在空中窜来窜去，惹是生非，制造灾难和不幸。哈利不太喜欢皮皮鬼，但他不由得感激皮皮鬼这次闹得正是时候。从声音听，他这次似乎打碎了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愿皮皮鬼不管做了什么，都能使费尔奇的注意力从哈利身上转移开去。哈利认为他大概应该等费尔奇回来，就在书桌边的一把被虫蛀坏了的椅子上坐下了。桌上除了他那张填了一半的表格，还有另外一件东西，一个鼓鼓囊囊的紫色信封，上面印着一些银色的字。哈利飞快地朝门口瞥了一眼，确信费尔奇还没有回来，便拿起信封看了起来。 快速念咒魔法入门函授课程。 哈利觉得困惑，便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沓羊皮纸。只见第一页上也印着一些银色的花体字。您觉得跟不上现代魔法世界的节奏吗？连简单的咒语都施不出，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你有没有因为蹩脚的魔杖技法而受人嘲笑？答案就在这里。快速念咒是一种万无一失、收效神速、简便易学的全新课程，已有成百上千的巫师从快速念咒中受益。托普山的讨人嫌女士这样写道： 我记不住咒语，我调制的魔药受到全家人的取笑，现在经过一期快速念咒课程的学习，我已成为晚会上大家注意的中心，朋友们都向我讨要闪烁魔药的配方。 迪斯布里的惹祸精巫师说： 我妻子过去总是嘲笑我蹩脚的魔法，但是在你们神奇的快速念咒班里学习了一个月之后，我成功地将它变成了一头牦牛。谢谢你，快速念咒。 哈利被吸引住了，他用手指翻动着信封里其余的羊皮纸。费尔奇为什么要学习快速念咒课程呢？这难道意味着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巫师？哈利刚读到第一课，拿住你的魔杖，几点有用的忠告，外面就传来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他知道费尔奇回来了，便赶紧把羊皮纸塞进信封，扔回桌上。就在这时，门开了。费尔奇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 那个消失柜特别珍贵。 他高兴地对洛丽斯夫人说： 这次我们可以叫皮皮鬼滚蛋了，亲爱的。 他的目光落到了哈利身上，又赶紧转向那个快速念咒信封。哈利这才发现他离刚才的位置偏了2英尺，然而已经来不及了。